1713.16美元，卖出价系1713.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日有些报道都说检测要整个星期才有结果，甚至不止添。黄女士的 等了一个星期才出到报告，如果你快一点，我们就无谓浪了我们几千元去放一个没薪假。 还有蒋先生， 即使第一次做完这两三天又要做第二次，那么你政府没有配套，到时又是又会很多人会挤塞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经典广播剧《烛光秋夜紫罗兰》， 我何艾迪22年来从未获得爱情的滋味，但是我又用虚伪的爱情去呃女人的钱，你说是不是很滑稽？ 李学斌， 我的确是陪你不起，因为你实在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张德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烛光秋夜紫罗兰》，3月6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到尾啊，埋案未啫，世杰，我有啲晕浪，我想做。 咪住啊，瑞文，顶埋佢。事关我哋喺外展训练学校嘅帆船智丰号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我是林以乐。咁啊，相信今个礼拜咧喺香港啊，大家都关注咧就注射疫苗嘅情况咁啊。希望咧接种咗疫苗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免疫咧，咁疫情就可以逐步嘅平复噶啦。咁但系有种关系咧就无法免疫噶，就系男女关系啊。所以今晚咧好开心，咁因为嘉宾咧就可以嚟到直播室咧就做节目啦。咁啊唔使打码入嚟啦，我又唔使个电话咧突然间停咗。而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婚姻及家庭治疗博士屈伟豪博士，多谢屈。 大家好，有你噶 啦，系啊，开心啊，见到你啊。咁我哋今晚想讲嘅题目就系男女心灵世界啊，即系好多年前有本书叫《男女大不同》啦，已经系咁啊，大家都关注男女真系唔一样嘅。咁但系而家咧就似乎咧都要分嘅。究竟45岁以上嗰批同45岁以下嗰批，跟住又30岁以下嗰批，即系好唔同嘅。大家有啲嘢系嘛？ 好唔同。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来来去去，其实都系 嗰、那個唔同就成日都去到感性啊，定係理性啊？需要被關注啊，定係需要被聽話啊？咁、我諗即係只不過喺唔同嘅歲數，喺唔同嘅處境表現，亦都唔同嘅嗰個需求嘅表現啫。不過大即係始終萬變不離其宗噶，男同女總有唔同噶啦。我哋享受嘅咁咪大家好開心咯，我哋就夾啦。我哋唔享受嘅硬碰嘅咁一定受傷噶。呢、這個世界永遠冇嘢係一樣噶啦，一樣就唔好玩噶啦。 但係好奇怪嗱，你自己本身係婚姻及家庭嘅博士啊，你知道嗱追求嘅過程，大家即係 dating 嘅時候咧，拍拖嘅時候咧，嗰、那個心靈世界同結咗婚之後點解咁大嘅分別係好奇怪嘅事。因为拍拖最终嘅终点站多数都会系唔一定全部系啊而家多数都系会行到去结婚㗎嘛。 系， 系嘛？咁都系两个人一齐生活啦，吓咁啊？点解即系会突然间唔同嘅咧？好奇怪嘅事情。 你听过有样嘢叫目标为本未？ 听过女性就好少啦，系嘛？ 因为拍拖嘅时候，我有一个好清晰嘅目标嘛。 就系追到又系嘛？ 我男性又好，女性又好，我系好渴望达成到个目标，目标就系追到佢。 咁个女仔系被追。 追到佢好难讲嘅呢个世界嘅而家 倒翻转噶，而家女追男噶好似 咁，大家都有目标嘛。个女嘅好想结到婚啦，个男嘅好想追到佢啊。咁喺呢个目标为本嘅过程嘅里头，人就好大动力噶啦。所以男人可以拍拖嘅时候识写诗，识作曲，结咗婚就变文盲， 即摄星星。 喂，真系民心啦！而家好多商场都有得卖啦，星星。 我自己接嘅同商场买两回事啊，知唔知啊？我影埋片俾你睇添啊！ 咁喺咁嘅动力里头，咪就系咁咯。咁但系到结咗婚啊嘛，结咗婚啊嘛，对于男性嚟讲 ，the project is accomplished。即系已经完成 啦， 咁咪删翻埋个 file， 放翻入柜 turn 入去咯。 系， 咁但系女性之前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用咩可以吸引噶嘛。女性当日嘅温柔，当日听晒你话， 女为悦己者容啊，系嘛就 系咯呢度。咁但系我谂结咗婚之后佢都用嘅，即系嗰张卡好用啦，即系悦己者容嗰张卡好用啦。 喺厨房啲妆用晒啊！ 但系即系女性又好得意噶，我觉得即系唔知点解咧，结婚系佢哋分水岭噶。未结婚之前， 啱啱唔系卅岁系分水岭咩？ 且我觉得 你好怕廿九跳三十噶嘛？ 经验就系、是。佢哋一結婚咧調位嘅，即係我哋成日講話逆位思維咧，佢即係唔係同你調轉個位嚟逆位，佢直情改變咗個位喎。 即係唔係我話好深啊？即係點啊？ 嗱，譬如我舉例就明嘅，中國人要學習例子嘅，用例子明。結婚之前小鳥依人，結婚之後咧自動加入咗教育處嘅。 即係點啊？ 好中意教你咯，好中意教你嘢咯。 個男人咧就突然間佢發覺拍拖咧。是找到一个去倾慕的女仔、 啊。 但是结婚之后呢她心灵世界进入了呢咦为什么多了个妈 那个痛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动埋位可能这个是深层文化女性啊一埋位早点睡啦这些肥不要吃那么多啦什么啦什么啦就是咁咪十足我哋以前背唐诗三百首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系密密吟啊嘛。 嗱，我同亲即系一几 pair 食饭咧，我就见到啲男人就好惨嘅，基本上个女人喺度咧，即系佢个女人喺度咧，叫餸咧就叫唔到自己想食嘅嘢嘅，然后咧。仲係即係個老婆點完之後，跟住咧仲要繼續點你，就係唔好食咁多。喂你點噶啦喎，已經係啊，冇叫梅菜扣肉噶咯，已經 係。所以個痛苦就係我千辛萬苦係脱離阿媽嘅魔掌啊嘛。但係點知結咗婚之後，即係又嚟多過阿媽嗱嗰樣攞命啊嘛。所以有時即係女性又好唔嗱，譬如我做個案好慘喎。啲婚姻喊晒要离婚，个丈夫就话你好阿咋，所以我顶唔顺我要离婚。个太话我乜都就晒你，你话转工我唔出声，你又换楼我支持，我边个系阿咋咧？但个男人就话啦，你问我食乜，咁我咪话咯。我话日本嘢你话唔好，我话广东嘢你话唔靓， 嗰一大輪以後，你想試男嘢，你早享啊！ 唔係，女士係真係咁嘅，依個係佢嘅情趣嚟嘅，我只能夠講係佢通常同你講話，誒、哎、今晚食咩由你話事啊！咁你真係中計㗎啦！佢你估親，你講乜都係錯嘅。其實原來佢係要你估中佢心想要嘅嘢嘅。 所以嗱，女性呢樣攞命咪就係猜中有獎咯。無論拍拖啊、未結婚啊，甚至隔離位個同事都係㗎。我如果主動問你攞咧，係唔攞到係唔值錢嘅喎。攞到我覺得係冇癮嘅喎。但係咧調翻轉嚟猜中有獎嗱，最攞命係好難猜嘅嘛。 係啊， 估佢唔到，估佢唔到，因為佢哋轉啊。 嗱，我咧男士咧，你間屋千祈唔好大添啊。 係 大你真係死得啊！佢一放空你老婆，佢叫你估下屋企有咩唔同？哇！你真係你真係走暈成間屋都估唔到。又换咗张地毡， 咁佢唔醒咯。 啊， 呢个男人唔醒， 点解唔醒啊？ 佢要跟我学下嘢咯。 点样咧？ 屋企咩变都冇用， 啊， 我心点都唔变。 哇， 我心对你点都唔变， 都唔中，因为你冇留意我换咗张地毡。我话俾你听。 咁如果咁，我只能够为佢哋默哀三分钟啦。即系咁样都未上到位。咁就好難搞 嗱、啊，我哋嗱，因為你即係嗰個好大嘅對比就係我哋拍拖嘅時候咧，就真係好浪漫啊，好享受啊，就算有啲唔係好開心嘅嘢都可以忍住啊，忍住道氣。又因為喂，我拍拖都係忍你四個鐘嘅啫就算全日都冇所謂啊，八個鐘當翻工。我落即係落班之後，即係同你拍拖四分手之後，我就可以揾啲 friend 呻噶啦嘛，係咪先？ 但係陰功就係即係我覺得，所以譬如我去講啲講座啊，或者我去教戀愛嘅時候，唔好淨係掛住浪漫咯。 嗯、 你今日睇到嘅佢唔係真係嘅佢嚟，係、 嗯、 目標為本嘅佢嚟。即係譬如我舉例啦，有啲性格嘅病叫 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即係我哋叫退隱性嘅，佢係冇能力佢有親密交親密嘅溝通啊，佢甚至覺得。好亲密嗰种嘅倾偈啊，甚至佢会觉得好辛苦，甚至夫妻亲 密倾偈啊，哇！呢啲又系好深嘅形容。 啲女士想听你里头咁讲嘛？ 哦， 但系研究发现啲女士通常佢哋之前有研究嘅，男士喺男士嘅对话当中咧，男士嘅用字大概四百零五百个嘅啫。 嗯 但女士二千， 即系嗰啲唔计粗口添啦，计埋就仲要少啲啦。老实， 咁如果净系计粗口，所以全部都系重复嘅话，咁女士嗰语言能力系丰富好多噶嘛。 嗯、 所以嗱，你好标准答案噶，今日点啊？屌啊！今日翻工点啊？唔错啊！去完个旅程点啊 ？OK 哦。嗱，男性就系咁啊。但女性好想同你有親密嘅溝通嘛，咁好想問你裏頭嘅感覺咯。我頭先提到啲退隱嘅性格，甚至連身體嘅親密，男性都驚。 唔係嘛？ 唔係嗱，我自己做嘅個案治療， 因為嗱，即係有個古仔咁講啊嘛。曾經有一個Amazon 有一個好暢銷嘅書啊嘛，係即係你買翻去之後咧就係、是。全本書都係白紙嚟噶嘛，嚇咁點解咁暢銷咧？就係佢話男人嘅腦咧有啲咩咧？一頁嘅啫，兩個腦咧就係 sex， 即係只有性嘅，乜都冇噶嘛。 呢、這個你係講緊一般正常男性咯。譬如我做嘅肝，我做嗰啲嘅治療，嗱書本唔夠實際嘅。譬如我做嘅係書本都冇嘅，就係、是、我可以簡單問佢哋兩夫妻，你真係要做嘅時候除唔除衫噶？咁佢哋可以講唔除噶。咁即係佢哋只係除到緊緊做得到，即係個太太唔使除曬，我唔好需要啊。即係佢哋甚至只係為 即係去洗手間都要鎖住個門嗰啲啊。 咁佢又未必係咁，但係佢覺得兩個人太肉白相見係佢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嘅， 太壓迫感啦。 熄曬燈咪得咯。 但係佢你奇怪就係佢仍然拍拖，仍然結婚噶嘛。 嗯， 因為人去到某一個年紀，嗰種社會壓力，佢覺得需要結婚。但係嗰陣時佢咪識寫詩，識作曲咯，係、 嗯、 將佢一生功力聚於一點，就係嗰段時間追你咯。但係都追到啦。 功力盡廢， 佢用盡啊嘛！ 再要閉關自修先搞掂嗰啲要。 同埋咧，你越俾 但如果撞到你嗰啲即係嗰啲退隱性嘅情況， 嗰啲嚴重好多啦。 咁點處理？即係少嘅係咪？唔係咁多㗎係咪？呢啲人 我做咗三年治療，大概七八個到咯。 哦，咁都比例唔少喎、 啊。係啊， 因為揾得你啊七八個啫嘛，係咪先？佢退， 所以我啲統計唔準咯。 咪咯，佢退隱到連揾你都唔揾咁啊，可以係。 但我又唔覺得。去到咁盡嘅，因為我嗰啲退隱性嘅婚姻咧就搞大輪啦。咁但係一般嚟講，男性都係即係唔係太接受感情嘅親密嘅。 係， 即 男性接受 你頭先都講咗啦 嘅親密， 係咪？ 係咪？女性就可能佢要接受呢個感情嘅親密，但係就如果肉體嘅親密就可能佢會有啲避嘅咁樣。 所以喺心理學裏頭有，即係如果你轉到呢個話題，就係有心理學裏有一個説話就話男性係 relationship for sex，、女性係 sex for relationship。 系，即系男性同你有关系，系为咗上床嘅啫。 男性一路对你关心乜乜乜，其实后边有个 agenda， 有一个嘅目标，希望最后去到嗰度。佢点解要咁关心？去同你讲嘢、送嘢、陪你，最后都系 引你。 但系女性有时咧就系为咗保留住个关系，佢俾啦，佢惊你走，佢见你中意佢走啦咁。所以呢个都系有时系阴功嘅。亦都是美麗的誤會咯。咁當你越堅持買啲嘢嘅時候，你咪越挫折咯。 但係嗰、那個即係女士嗰個諗法同嗰個男士諗法，除咗呢樣嘢唔同之外，仲有啲咩唔同啊？ 哇，好多嘢唔同啦！男士安全感同女士安全感已經好唔一樣啦。即係我哋將從夫妻個轉搬到過嚟。 结婚之后，我知好多男士冇安全感嘅，所以咧佢喺张床瞓唔到嘅，就出厅先瞓到嘅，吓坐喺梳化瞓到啊。点解咧？因为张床嗰度咧，佢隔篱个老婆喺度，佢冇乜安全感。 咁有时当然亦都要仔细理解佢哋嗰种婚姻嘅互动啦。正如我头先讲到，你一路教我，我边有面嘅啫。 嗯。 所以男人有时嘅反叛，啲女士唔喺度，我哋咪一定叫梅菜扣肉嘅咯。 系啊。因为要补偿翻食唔到嘅嘢啊嘛，佢唔一定系中意食嘅， 唔一定中意食嘅，而系表达紧我仲有主权同自权啊嘛，即系喺我人生里头唔会因为咁就以后丧失咗啊嘛。 系 嗱，你而家你讲呢样嘢，其实落翻你整体生活已经睇到男女之别啦。我头先讲个安全感就系男人点样先觉得我有安全感，而嗰样嘢男人通常系以权力。成就面子嚟到做嘛，而女性点有安全感啊？佢里头点样觉得自己宝贵重要啊？佢就要 attention 咯，别人嘅关注啦，别人嘅肯定啦。嗱，你净系呢两样嘢已经碰餐死啦。喺恋爱嘅时候可能碰，喺婚后更加碰，因为恋爱有时我为咗讨好你，我俾关注你啦，系咪？所以即系买花，情人节买花咁。但系女性亦都因为好想接近你嘅时候，佢少了伊人啦。你话事咧， 同埋都系即系执到正一正，可能换咗四次衫先出嚟见你噶嘛，系咪先吓？ 系咁嘅时候，但系当个男士或者女士结咗婚，我唔再去提供你嘅需要，你又唔提供我嘅需要嘅时候，那个关系就已经有张力噶咯，有压力噶咯。 嗯。 因为我头先讲我里头嘅最大安全感，我觉得尊严啊，所以你见到男人好紧张面子噶，男人可以斗乜斗乜斗乜，喺办公室里头有人嘅地方，有男人嘅地方就已经争紧嘢噶咯， 系 争坐位、争话事、争乜， 争唔做都有嘅。 A 字幕 系啊，卸晒幕先，放个工佢先至得闲啊嘛，如果唔系争住做冇大件事。 咁所以嗱。所以如果我回到家或者我同一个女士，所以个女士其实你想怎样获取男性的欢心，其实一个招很简单，就是你怎样让她在你面前觉得有尊严的，为什么的，什么来的，哎呀你好叻啊，哇这句就 懂背三句台词的了， 最紧要第三句 你好 叻，第一句呢即是表达好奇，你什么来的，为什么的，咁个男士就会 天文地理科学哲学乜都识噶，因为听得广东讲得西多嘛，有好多巧抄啊。 系啦，唔听就蚀底啦，就冇嘢讲。 咁你讲啊，你睇啲男人乜都有意见噶，你听啲男人喺公园度咧，佢哋一倾嘅咧，佢好似完全有份开会 嘅，乜都识嘅。 直情是跟国家领导人开会的，跟香港的行政立法会里头有份开会的。 跟 Trump 就很熟的。 讲到此层层，那些面子，那些大家要吹水的威。但女士怎样？女士是很需要被爱被关心的嘛。所以你揸盒饭盒等她放工出来，很快吃完送回去上楼，送回去上办公室，大家在中环做事。然后你送完她回家，她上楼了。到你回到家，你都仲打电话俾佢，做咩啫？咁夜仲唔瞓？我想听埋你把声先。 哇，冧死咯、哦！真系，我哋听一首歌咧，就叫《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黄绮唱嘅，然后我哋先翻嚟再倾偈。 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起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已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地，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中国过去几年虽然情况已经改善，但污染物浓度仍然高达世卫标准的三倍有多。研究指出，如果能够改善至符合世卫的标准，那中国人的寿命将会比预期增加两年以上有多了。联合国的官员说，死于空气污染的多数是体弱人士或者是草根阶层，弱势社群的处境一般都不受重视。然而空气或者水源污染又怎会受国界限制的呢？世卫说，全球九成人口生活在不洁净空气之中，吸入污染空气会伤害人体每一个器官。正如英国最近一项研究就指出，空气污染可能促成眼部黄斑点病变。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同意控制全球温度的升幅，不过五年以来各国承诺的减少碳排放目标并未达到。今年稍后在苏格兰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令人更加期待，希望各国的领袖定出更加积极进取的方向和目标，实在地回应全球暖化危机。南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到底今年最佳的节目环节是哪一个呢？好紧张，而家拆开大信封睇睇啦吓！得奖是吓，系我的伟基情啊！多谢晒，多谢晒啊！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影坛盛事，一听你就会知道。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呢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我系林以乐，今晚嘅主持。咁喺新闻之前咧，就播一首歌叫《可可托海》嘅牧羊人啦。咁就黄琦咧，佢自己嘅一个作品，佢就根据一个真实故事咧，就作咗一首歌。喺网络上，如果你抄呢首歌咧，就好多人翻唱啦，用不同嘅乐器去演奏啦。因为咧，那个旋律就相当幽怨啊，其实讲紧一个幽怨嘅爱情故事啊。咁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屈伟豪博士，多得屈啊。咁啊，我哋要讲嘅就系男女心灵世界啊。我哋第一个环节嘅时候讲到就系男女嗰个嘅期望啊，嘅唔同啊，咁好容易产生冲突啊。咁但系各自点样可以去跨越自己嗰个限制，即系活出个真正嘅我咧？因为拍拖嘅时候都好多虚假噶嘛，即系有啲人话，夫妻生活咧最重要系咩咧？就系压压氹氹咁就一世噶啦，咁 自我催眠 系啊！我听过好几个人真系咁样讲噶。 当要咁样讲，又流露紧啲乜咧？有啲，我啲又上身啦，我啲心智又上身，因为有时心理动力。即係我成日所以諗成問，究竟啲人講完裏頭佢想流露啲乜？即係點解要去到呃呃氹氹？嗱，其實我成日都覺得男女梗有分別㗎啦。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男女分別，即係冇人會否定呢樣嘢。但係點解要去到一個水火不容咧？即係刀光劍影、血海深仇嘅地步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即係唔係只係男女嘅問題啊。而是我想，如果我将它用心理学的字眼，就是很自我咯。即是当什么都以我为主，以我重要的时候，我说其实落对或者是男定女，我都跟你撑的嘛。当然我衰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成日都两个字的嘛。成日都讲一是爱，就一是就是罪。如果你用这个， 所以可以写本书叫《爱与罪》。 就唔系罪与成，OK， 或者罪与罚，系咪？即系从人嘅罪性里头，我要赢晒啊嘛！头先我讲啊，男人嘅尊严、男人嘅内在安全感就有成就，所以当我嗱，我追求成就冇问题嘅，但系追求成就到去踩人咧，要毁灭人哋咧，嗱落到去咁嘅时候，去到婚姻或者去到男女都系咁噶。我要控制你，我要话晒事。 唔系因为我的情况系咁啊嘛，都话我见到好多夫妇都系咁样噶。个、嗯、老公一买嘢咧，个老婆就又买嘢咁啊！你明唔明？又买喂，我买第二个，即系相机嘅啫。咁佢依头话你嘅时候咧，佢要买十几个袋，佢再买袋，你明唔明啊？我就觉得喂，我又买嘢就唔得，你又买嘢又得咁样。 喂，咁。一样啫，我觉得其实。 所以你见到好多男人都开始讲大话啦，唔系买嘅，我有个朋友买咗咧就冇用，就送咗俾我。 大家都好多朋友送嘢啦，男女都有。喂，咁又唔好话晒女士啊，我谂男士有时都会喎，未结婚之前就卖啲啊，到结婚就又买丢啦，嗱，买丢啦，系咪？即系一样嘅啫。其实我谂呢、這个，所以我咪落去。如果从我哋嗰个信仰观点，就系人嘅罪性，人嘅罪性咪自我无限咯。自我膨胀嘅时候，我作为丈夫，我要操控我太太；我作为男朋友，要你跟住我做死狗， 要死喺我手上。 但同样女性，我咪头先讲女性个安全感，咪觉得被系自己系吸引嘅、被爱嘅、被关注嘅。但我攞呢啲嘢攞到变成操控，你头先咪讲个啲女性好中意，即系有对配偶有要求，但系又 turn down 又拒绝嘅，我都有人讲咗俾我听啦，好清楚好多嘢，佢都知道讲乜咧都永不达标，而有咩意见咧，其实都老婆都会 reject 嘅，都拒绝噶啦。 系， 睇下就会譬如问啦，喂，啲窗帘布你拣啦，心谂拣咩？我拣咩都死噶啦。嗯，但系佢老太就话：你唔投入，你唔投入， 间屋你冇份噶，系咪？乜都我谂啊！嗰 于是佢咪就慢慢训练到一样嘢，就系、是、每一样嘢都出三个意见，俾佢太太嚟到拒绝。然后太太就会问：咁呢个好唔好？哎，好，都系呢个最好。嗱，你睇到咧，就系个女士其实未必系一定需要意见，但系佢需要你嘅投入，佢吸引你嘅注意。落到去变成操控，有对男女结唔成婚系因为佢哋两个拍拖一齐过入地铁，个男嘅拍一卡行咗几步，拧翻转头个女嘅唔知点过唔到，即系有啲机嗰啲，然后佢等佢，等到过一过嚟个女嘅就话。你唔等我，你唔爱我， 哇！ 你有事一定会走咗先。 金毛下上江，哇！真系好夸张。嗱，我咧其实我系好心急，我行路好快嘅。通常我同我老婆出街咧，即系拍拖嗰时候冇快就住佢啦。我出街我都系我行一支箭咁飙咗上前边噶，咁就行下就会拧转头望下，诶，仲未到嘅，咁咪企喺度等佢咯，系咪？等到佢嚟啦，我又开始行啦，咁样，因为发觉，咦，我放慢几多脚步咧，佢个距离都。继续保持嘅，我行快啲咧，个距离一样系保持嘅，你明唔明？咁啊，有冇搞错？嗱，直至我养咗狗之后咧， 系 我有一个朋友就托我，你帮我睇只狗十日，你适应一下先啦。咁我落去放狗，我放狗嘅时候一放条绳，嗰只狗，哇，系咁跑，咁跑，即系都拉住条绳拉住嘅，系咁跑到咁上咧，突然间停低， 系 拧转头望一望我。我嗰阵时个感觉系咩？哇，好强啊！呢个感觉点咁熟嘅画面啫、啊。咁之后咧，我就同我老婆出街咧，我就咦，唔好行咁快啦，好似有条无形嘅绳拉住我咁。 但系你拧翻转头跳去你太太的角度，当我望住佢停喺度回望等我嘅时候，唔系好甜蜜咩？ 系，佢话你点都会等我噶。 嗱。你听唔听到要跳出嚟嘅嘢啊？嗱，我头先讲啊嘛，即系我啲基督徒好衰格，成日都讲爱又讲罪。我讲罪嗱，我就喺我做治疗嘅当中，我觉得好多悲剧，好多家庭嘅悲剧、婚姻悲剧系嚟自，如果我用我哋基督徒嗰个字眼就系罪啦。落到心理学嗰度就系无限放大自己嘛。 系， 所以个阿爸去一巴星个仔，佢唔系讲俾听，因为我控制唔到个情绪或者我好发泄。佢話你曳噶嘛？所有嘅 abusive family， 所有嘅虐待家庭，佢哋都係又要打 然后仲要证明自己打得啱嘅，你值嘅， 有理由嘅咁啊吓。 系啊，嗱呢个咪罪性无限扩大咯。 嗯， 但你头先 我哋上一代仲紧要啊，嗰个扩大到咩地步先得？我生得你出，我就可以打死你咁啊！即系上一代系咁讲噶。 你系属于我噶嘛？ 哦， 你系属于我噶嘛？松哥永远唔会输噶，我几时都赢噶。你听下，琴日都仲讲，我冇输过，我俾人偷咗啲嘢啫。 系 ，自我催眠咗噶嘛？嗱，你无限 扩大，哎、片人又信噶，真系系咪？我又投你票嘛，所以你冇输过嘛。 我冇办法唔信佢啊！ 啊， 因为佢做晒好多我唔敢做嘅嘢。 系啊，真系 讲晒好多唔敢做的。 好嘢啊！真系，我觉得佢好伟大嘅， 所以佢真系万人迷嚟噶嘛？嗱，我最或者。人的自我人的骄傲是将个问题越扩越大嘛。个男的女的是越扩越大。我要怎样操控我丈夫， 我要怎样操控我的太太，我要怎样玩借我的女朋友，我女朋友怎样玩借我。但落返你刚才讲又很有趣。当你突然间感觉到原来我太太和我关系好像是狗那条绳咁等来等去。于是你就开始说我唔行咁快， 系啦，我真系觉得我真系似嗰只狗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唔系似个主人六条绳掹住嗰个， 但系只狗点要拧翻转头望望主人咧？个主人又点样望望佢咧？ 系啊， 其实有啲特别嘢噶嘛。 系啊，那个眼神系一种好有感觉嘅嗰样嘢系。 嗱，如果你仲有睇。成人童话的就是那本小王子嘛，那本法国小说，他说但当时他提到就是千百万只狐狸，但是小王子驯养了那只狐狸，就再是已经很特别的一只狐狸。写这本书的时候都还未有 attachment theory， 即是关联 的理论出来，但是在你两夫妻在那个特别的关系里头，啊！你覺得我需要等我太太，我太太需要乜？嗱，呢個已經係愛嗰個關係。 嗯， 當愛關係嘅時候，我咪可以體諒咯。原來我太太需要，原來我丈夫需要。喺我丈夫翻到嚟好沮喪，因為生意失敗，因為公司俾人掉出嚟，唔夠人鬥，佢已經好慘。佢老公，但係佢攬下老公，唔緊要，老公。嗱，我真係見過真人真事嘅。 嗯， 本来有厂有车有楼，最后是冇 乜都冇晒。 系最当佢哋一起去签名卖最后一层楼嚟还债的时候，回到屋企个丈夫好沮丧。嗱，男人最大安全感、最大尊严就喺成就啊嘛，佢都 冇晒。 但系太太揽下佢啊，唔紧要啦，乜都好啦，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嗱，那个爱就跨越咗个对立啦嘛，系咪？个丈夫，我亦都真系见过真人真事。个太太患乳癌，那个医生嘅建议就尽快切晒。 嗯， 个太太好惊，好即系呢个系女性 特质吓， 嗰种嘅特征，嗰种嘅尊严嚟，安全感啊。但系丈夫揽住佢，唔紧要，老婆乜都好，我哋一齐就最好咯。 嗯。 乜嘢都融曬啦，係咪？兩個點都一齊行啦，係咪？我睇有時話：哎呀，我唔識煮嘢食，成日都要煮翻呢幾味。佢哋唔厭嘅咩？我話：我哋對咗三十幾年，我都唔覺得對你我都唔厭啦，何況係呢啲嘢？ 哇！呢個真係鴨鴨氹氹嘅啫， 你接受唔到，唔好咁踩我啊！我出自真诚啊！你次次都害我，我太太，我太太屋企听住。 我意思话，嗱，你对住个人咧就可以唔厌嘅啫，对住个食物，你试下餐餐食煎蛋啊，点会唔厌啊？ 啊，呢个系讲紧你啊， 唔系，即系你对死物系会厌噶嘛，对个即系活生生嘅人，因佢会有变化噶嘛，咁就难厌啲嘅某程度。 可以嘅，不过你对我认识多啲，我系适应能力好高嘅人。 系， 我嘅童年成长系穷得好紧要，所以我有咧已经系好开心嘅。 系， 咁呢个可能我对物质好多时候我都云淡风轻，我又真系毫不介意。呢个可能系我啦，不过我又觉得。其实如果我哋跳出自己，唔系再好似头先嗰种自我罪性，而有份爱咧，你会对方设想咧，同埋你有份爱咧，你就已经系动力啦嘛。 我剛才讲过拍拖的时候， 但是那个夫妻呢最惨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有爱有恨的对象来的嘛。家人通常都是这样的， 是 是，即所以家人会伤人就是这解嘛，很严重的嘛。好简单，我行路即、啊就是按铃、你有车有关押我啊肥佬咁，我唔伤噶，系咪？我翻到屋企，我老婆嗌我肥佬行开啲，咁冇伤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家人讲系好伤噶嘛。 我突然间都谂下，你太太点解会叫你肥佬？ 唔系我举例嘅， 你都要自我反省下，你举咩例啊？你反省下啦，你 唔好以为我成日举例，我识得个朋友。 我而家望住你点，我都觉得你。不落到去，我又好咁讲嗱，呢个亦都系人性嘅悲剧。其实嗰种拉力，我谂呢个系宇宙间两种好大嘅拉力，睇下边个拉赢。如果自我嘅罪性啊，定系爱同埋嗰个牺牲啫嘛。所以当我喺婚姻嘅当中，嗰、那个罪性拉赢咗，咪肥佬行开啲啦。又或者望住个太太，哇，肥咗好多、啊。我觉得我喺你。在教会讲到我有一次咪讲嘅，我太太死啦，老公我肥成咁，你梗唔中意我啊！我以前拍拖时好苗条啊嘛，但系个老公话啊嘛，佢话傻啦，点会唔爱你啫？你以前咁苗条入咗我的心，而家肥成咁棘住出唔翻嚟啊！ 系啊，个心脏病死啊！ 系咪？即系当你嗰个爱嘅力量拉到过嚟。其实一切都是美满的，一切都是幸福的，同埋每日都是新的、哦 嗯、 你如果带着份心机去煮嘢，你有即是哇食神讲嘛，一字记之若心，第一句是吧，这几天晚晚有一睇，是不是？那你如果有份心，其实每日都是新的、 嗯、 你同你配偶每日都是新的，所以我觉得最浪漫的不是而家情人节仲买玫瑰、哦，而我见到公园里头仲有啲婆婆公公揸住拐杖，大家仲拖住手、哦， 嗯， 头发白咗，我谂嗰度哇，嗰、那个浪漫真系。 我最近有个朋友真系好绝啊，我觉得佢， 哇， 佢系旧年情人节咧送棵花俾佢老婆啊，咁佢老婆话：，诶、欸，今年咧佢唔使再送俾我啦，佢喺个盆嗰度摘棵花俾我，哇，真系悭好多。我哋听一首歌，王菲嘅《我愿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星期五到位于官涌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新冠疫苗，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求医，同日死亡。官涌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今朝回应传媒时话，估计朝早有大约1/3至一半人冇按预约时间到场，认为是预期之内，市民担心是人之常情。郭宝贤其后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下午1:30，中心疫苗接种率达到95%，估计上午早段时间人流较少，及后多数市民没有按预定时间到场有关。5个优先群组的市民今朝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冠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至30号。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截至下午5:30，7间接种中心不少已经有3日或以上额满，其中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的接种中心已经有17日额满。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亮表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成效数据显示伏必泰疫苗既安全而且高度有效。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法庭第3日处理各人保释申请。由于有多名被告表示会就保释申请作补充发言，总裁判官苏慧德晚上8:30宣布暂时休庭，听日朝早10点再讯。资深大律师潘希在庭上建议苏慧德今晚首先就部分已有保释决定的被告作出处理，但苏慧德认为公平起见，应该一次过宣布所有被告的保释申请裁定，决定押后至听日再讯。正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分别透过视像访问的方式接受本台和路透社访问，谈及是否有意再参选特首的问题。梁振英接受本台访问被多次追问是否有兴趣再参选特首，他表示现时国家大事是有关爱国者治港，不想在现阶段有多一个焦点谈论梁振英会否参选特首。他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再回应会否参选特首的问题，梁振英表示自己是几百万名合资格竞选特首的港人之一，他会竭尽所能为香港和国家服务，同时强调卸任之后的过去3年并非什么都不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436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9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08。 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4，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36美元，卖出1710.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市民讲到话，可能做检测咧要成个星期先有结果，甚至唔止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呢个系我哋而家防疫嗰个最大嘅漏洞。你几日先至有报告，成个计划丧失意义。明朝食管超级传播发生咧，唔多唔少系同检测滞后系有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在《弃猫》这本书里面，村上春树回忆是昭和30年代，即是1955至1964这段时间的初期，住家邻近仍旧残留二战被美军轰炸成废墟的银行建筑。 某夏日午后，父亲踩住单车，在小学低年级的村上春树前往2公里外的海滨，将一只老猫遗弃在防风林。讲完再见，父子沿路折返家门，拉开玄关门，赫然发现刚才抛弃的老猫正在喵喵地撒住娇，不计前嫌走过来，伤脑筋，只好饲养下去。猫是村上春树的好伙伴，他经常在日式蟬廊之下陪猫一起晒太阳。他的文学书写亦都常见猫的踪影。发条了年代记的开端就是起源于寻猫。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里面亦都有通晓猫语的男子。屏风的歌里面，毒生物系的主人翁为了做实验，杀死了36只猫。在海边的卡夫卡，猫杀手 Johnny Walker 虐杀23只猫，手段变态残忍。这个是村上的黑暗之心的显现。村上春树曾经说自己是悲观的人，经常被黑暗之心所诱惑，同时亦都很乐观重道德，在心中兼容着相反的要素，生与死，善与恶，虚与实，地上和地下，光明和黑暗。父亲童年被乡亲弃养，送去奈良某寺院当小和尚。同弃猫相似的是，父亲事后返回原生家庭，但是在心里面就留下了疤痕。村上细个的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看电影、看棒球赛，年岁渐增，两个人的个性太好强，不轻易退让，亦都不敞开心胸沟通。 到村上30岁以小说家出道的时候，父亲似乎为他高兴，但两个人的亲子关系就相当冷淡了。更加因为父亲向杂志提供他旧照而生了嫌隙，两父子20年没见面，一直到父亲临终才和解，就好像弃猫又跑回家跟他们在一起。从那时开始，村上追寻父亲的往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普世。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我今晚咧就要讲呢个嘅男女嘅心灵世界啊，咁啊嘉宾咧就系屈伟豪博士啊，咁啊多得屈伟豪，我头先讲到啦，由拍拖到结婚啦，咁嗱结婚咧就好多人都话进入坟墓嗰度啊，系嘛，即系咁唔掂嘅咧就会离婚噶啦嘛，咁但系点样即系令到大家嘅关系真系可以真系解决咗呢个冲突啊，处理到个问题，令到大家可以长相厮守咧？因为好多爱情故事咧就话，哇，白头到老啊，永结同心啊，死完咧就冇下场噶咯，啊，其实下场先严重啊，系咪？ 嗱，落到去其实我哋咪问咯，乜嘢维持个婚姻？嗱，種花都要淋水，養魚都要餵啦。咁佢兩個結咗婚，佢唔會自己生長噶嘛。咁啊，乜嘢嚟到去維持啊？咁如果落翻去從頭先男女有別嗰個觀點嘅時候，其實我哋男同女、丈夫同太都有喺生命當中嘅執著嘅分別、渴望嘅分別。咁其實好簡單，就係我願唔願意為對方付出咧？我愿唔愿意为佢嘅需要嚟到付出呢？头先讲到即系男性渴望被尊重，女性渴望被关注。如果我哋两夫妻都咁识做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婚姻系一路摇滚落去嘅。咁重要就系你有冇动机？嗱，落翻嚟头先咪讲咯，当人自我嘅时候，我嘅需要就 系 最重要嘅。我几时都。 我睇唔到你嘅，睇到我嘅。 我优先啊嘛，你而家咪听到有啲人乜都要讲优先嘅，唔系就包尾噶啦嘛。 系 当你要踩低人去做优先，其实嗰个已经唔系爱啦。我冇爱，我婚姻点过咧？嗱，婚姻于是咪得翻个外壳咯。我于是变成咗利用咯。可能我就系利用咗我配偶去做照顾我生活嘅啫嘛。而我会我嘅太太可能利用咗我供应佢某啲物质嘅需要， 即系合伙人啊，合伙人一间合伙公司 啊。最弊最攞命咧就系我哋有样嘢叫 role expectation 嘛，角色期望啊嘛。如果你真系清 死咗心嘅已经系嘛， 清清楚楚觉得个配偶只系交易嘅啫，且你嘅。俾家用或者俾几多我咪去做粥咯，嚟煮饭咯咁。咁你冇期望，但系问题我哋好矛盾就喺婚姻上，我哋有感情嘅需要期望噶嘛。 系 你唔系净系俾咗或者 女人易啲嘅，女人咧当佢一生仔路仔之后咧，佢如果个老公满足唔到嘅咧，佢将啲期望咧就放晒个仔嗰度，放晒个女嗰度咁啊。 咁呢个咪都系惨噶。其实都是没有放低到自己的一切优先的嘛。那我丈夫都是的，将他放了出去。好的就是放在事业啦，不好的就是第二样东西。如果我们拿期望满足自己内心安全在屋企以外的，几时都是险的。你实遇到东西的，实撞到东西的。那些叫什么？你教我的。 撞板啊。 叫外遇啊嘛，喺外面遇到嗰啲叫外遇，你讲嘅以乐， 我话咧，即系啲女人好惨啊，真系都唔知道想个老公有钱好定冇钱好，冇钱就养唔起呢头家， 有錢就養多咗頭家嘛，即係 咁。但係當你將自己放喺優先，自己需要放喺優先，你咩都可以發生㗎。我又公平啲啊！咁你見到有啲群組都個女嘅六七十歲嘅、男嗰啲係卅零嘅啫嘛。之前我哋見到嗰啲群組，你好特別嘅配搭嚟㗎。係 啊，所以、你即係直情覺得哇，咁都得咁噶，我覺得。 但係當你將自己需要凌駕於一切，甚至嗱，你睇到好慘，譬如我谷啲仔女讀到點，攞到咩獎，入到咩學校，我係真係為佢好啊！其實有幾多係我裏頭嗰種嘅野心或者驕傲咧？我做過個案，個阿爸鬧個仔，你入唔到嗰間大學，我點面對人啊？我點同人解釋啊？個仔話：我入到邊間大學，做乜要由你向嗰啲人解釋啊？咁嗰個爸係為個仔將來好啊？ 唔係真係有壓力㗎！我女啊，升唔升到即係中學啊？我同佢講啊，我話。如果你升唔到啊，哇！成个浸信会都知道林以乐个女升唔到啊， 咁你惨啲，你惨啲， 即系有个压力喺度嘅。你唔系为自己，但系你会谂到嗰种压力啊，死啊点解释啊咁样。 调翻转头，如果真系嘅时候，你就咁同你女讲啊，我个中第二个女，我第二个女佢就。我嗰晚佢揀大學入學讀邊科咧，係傾到半夜四點，哇頂唔順啊 ！O 邊頂唔順啊，老豆頂唔順啊，我 掉飛鏢咯，我掉飛鏢。 我諗唔記，佢嘅掙扎就係咩啊？佢成績好好嘅，佢全級冠第一嘅。 哇！咁即 係 佢揀啦，係咪先？ 但係佢就話佢啲同學 變咗啲科目揀你， 佢啲同學讀法咯，讀醫，但係佢中意畫畫。 哦， 咁我最後就同佢講，我阿女。有啲嘢你唔中意，對一世都好慘噶。咁佢又講，我講俾我聽，你畫畫。佢話我有時咧耷低頭畫畫，惡高頭已經成四個鐘啦，我都唔知啊，好急尿啊！即係佢投入， 投入 嚇，好投入咯。咁我話你揀你要嘅嘢啦。老豆支持你啊！不過我話你一，你唔好同人比較，你唔好同家姐比較。家姐揀咗佢想嘅，有一日你嘅生活同家姐可能好唔一樣。 我話你真係好阿爸，因為好多父母最大件事就係會成日將啲仔女咧就會比較啊。好似家姐咁叻咪好咯，唔使我擔心啊咁啊。 因為家姐讀醫啊嘛，咁佢話咁話你唔好比較，可能你生活唔一樣，但你記住自己揀。不過我話揀嘅嘢唔需要一世噶，你揀到幾時你話唔想？唔想再读画画啦，咁你咪改第二样咯。 嗱，你对仔女可以咁啊，对个老婆得唔得咧？即系嗱，嗰、那个即系老公同老婆系咪好多时系控制佢啊嘛？想控制佢系做自己想佢要做嘅嘢啊嘛？ 咁你落到呢个几时都骨头行嚟噶咯？你可以攞到你要嘅嘢，但你唔会攞到个心噶。但你真正个生命同关系嘅亲密就系落一路都落到爱，爱就系。唔系我想你做啲乜，而系我愿意支持你做嘅嘢啊嘛。咁呢份嘅付出，呢份嘅爱先至系咁噶。咁所以讲到啊，男人好要权力，我可唔可以让我丈夫觉得有尊严咧？我头先咪讲嗰对夫妇揽住个丈夫话，唔紧要啦，咩都好，我哋一家人齐齐整整啦。当我嘅太太即系年纪唔同咗啦。如果我仲系用当日嘅审美眼光去睇佢，定系我哋睇到更多嘅亲密、更多嘅爱咧？所以譬如我哋讲啲讲座，向啲长者我都话噶，系啊，我哋去到呢个年纪，未必好我哋嘅生理机能啊咁嘢，但系我话唔好停止揽揽锡锡啊，让你个配偶有份安全感。原来喺我丈夫眼中，我仍然系吸引嘅，仍然系可爱嘅，所以我哋仍然系揽揽锡锡嘅。嗱，你讲紧当你爱嘅时候，你就愿意牺牲噶嘛？你爱嘅完时候，你就愿意付出噶嘛？愿意忍让噶嘛？愿意去服侍噶嘛？ 但系你结婚之后嗰种爱咧，同你话喺初恋嘅时候嗰种爱咧，系有分别噶嘛？ 梗系啦， 系嘛？嗰啲哇，嗰阵时正即系如痴如醉，即系同精神病患者冇乜分别嗰种噶啦，如痴如醉噶嘛，成个人沉迷咗落去噶嘛。但系结婚之后就清醒咗。 但系嗰阵时系咪应该第二个恋爱嘅开始咧？ 嗯， 即系如果我哋突然间真系清醒咗咯，其实我认清咗对方， 其实都认清了自己啫。我睇到对方有佢自私嘅地方，自己亦都唔好得去边啫。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阴暗嘅地方噶。 系啊， 问题系边个话事啫嘛？ 即系特别伴侣咧，就睇得好清楚噶嘛。 系， 你唔会呃你伴侣噶，即系呃唔到噶都。 系系，但系因为实在冇嘢遮掩啊。嗱，我公众场合我点扮 OK 啦？但系我嘅配偶同我一齐，甚至我仔女面前都冇得呃噶。呢个摆真诚嘅定系虚假嘅，系真正关心嘅定系只不过喺度吹水扮嘢。落到去嘅时候，我哋其实就成为生命嘅挑战，关系挑战啦。所以你头先问点样跳出嚟咧？如果用翻我头先更加原始、更加过分简化嘅，有一个拉力系拉我去阴暗面嘅。令我更骄傲、更自我，无论就算咩男女夫妻，同事都死啦。我唔系见过有啲识咗几廿年为啲少少嘅利益反台。 哇，关系好脆弱噶吓，一句说话可以反台噶。 当然我成日都我又要公平一啲，我见过好多好感人嘅、好值得人尊敬嘅人。同样亦都觉得啊，出位高权重，但系好呕心。所以。好脆弱有啲啦，亦都可以有啲人系一生一世咁样支持啦。之前有本书讲同行四分一世纪嘅，两个都过咗身，一个系皮肤科医生，另外一个系边间报纸记者，我忘记咗佢哋两个名。佢两个人喺大学认识，彼此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两个男人、两对夫妇，仍然可以有好深嘅感情同友谊，好值得人尊重。落到我哋肯唔肯谦卑落嚟，唔系再坚持自己，咁嘅时候我就可以为配偶、为家人、为人付出啦。 咁但系嗰、那个如果我真系忍唔住啦，会爆啊吓，即系因为你夫妻系咁啊嘛，一路吵到咁上紧，嗰啲怒气会爆出嚟噶嘛，会系哇嗰下就火山爆发。 咁啊，睇你有几多老本食啦。喂，你平时又恶又绝，即系食嘢唔俾钱嗰只，虽然你手瓜起剪啫，即系如果喺婚姻当中，我只系一个不断支取嘅人，咁你爆完咪玩完咯。但系如果我哋一路都经历到爱，经历到互相关心，咁我爆嘅时候，衰佬啊，做乜嘢傻咗啊，爆成咁嘅，咁嘿，咁啊冇嘢噶咯，亦都可能。即系圣经讲唔好含怒到日落，或者唔好含怒到天光，系咪？哎，嬲完算咯， 我就顶住道气啊嘛，而家系。 咁当你有老本啦，够老本啦，咁你咪就好容易大步揽过咯。有乜嘢都呢、這个亦都系心理学里头或者婚姻理论里头成日都讲咩存款啊嘛。呢、這个本来系 Satir 一个笔水嘅观念，不过 anyway 唔好讲书啊。即系个存款就好似婚姻嗰个账户，我哋都要存款内噶。你想提款要存款噶、你可以 O D， 但你超额提款唔系整到好多次啊嘛。 所以男士咧要氹你老婆咧就唔好。一次過咁啊，俾一大筆禮物，其實咧就將禮物咧逐日俾，咁啊氹佢開心啊好啲嘅。 其實個重點就係禮物背後嘅意義咯。人係 symbolic interaction 咁啊，即係理解 象徵性嘅一種嘅行動啊。 即係我去諗樣禮物，且你即係你配偶係知道你用錢答我啊，求其是但，定佢真係諗嘅咧？你配偶突然间 花心思吓， 系嗰种重要啊嘛，所以你头先提到每日都一件小礼物，嗰种啊佢都喺度谂嘅重要啊嘛，咁所以我配偶咪呢啲咪存够款咯，存够款你又似衰咗，爆咗脾气，但系都仲容易。 一个谂住听日再收礼物噶嘛，你明唔明？ 咁所以我作为丈夫，我点样让太太佢觉得？佢喺我眼中仍然系重要咧，系咪？太太点样令到丈夫觉得佢太太几时都撑佢向前行咧？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婚姻嚟，一个好重要的動力。 嗱，好多时候太太好难尊重个老公咧，就系、是、咧，你发觉啊，老公咧出边个即系社交圈子啊，或者佢嗰行里边咧，佢成日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噶嘛。但系翻到屋企里边咧，见到喂死蛇烂鳝呢个人啊，即系。我点尊重你啊？咁样 咁 咁所以亦都真係學歷講得好好嘛，你要反省咯。嗱，如果我唔反省，我永遠都係啱曬噶，永遠我都係啱曬個，係你欠我噶嘛？呢、這個世界係睇果唔睇因，睇因一定賴人噶嘛？成個世界都係咁，你諗下係咪嗱？幾時都係你害我嘅，你累我嘅，我甚至我做過啲個案出曬鬼，反曬台都係你個對得我好啊！我使乜出去滾啊？哇！原來個老即係被逼嘅咁幾可憐啊？係咪？ 陰公嘅 真係。但係當你咁，你咪始終都玩完一次啦。同埋有啲時候，我做咗咁耐輔導，我成日都提人嘅婚姻裏頭，即係嗰種嘅性格啊、生活適應啊唔掂咧，嗰種嘅傷痕咧，嗰種裂痕咧，幾傷都有得救。 嗯， 我都見過救得翻，但係婚外情係一刀插落去嘅。 嗯， 真係唔好玩啊！ 好傷嘅， 諗你都唔好諗。 諗 即係嗰種傷害，嗰種被出賣咧。你仲點講愛我啫？我點信你愛我啫？而我做啲個案咧，喺婚外情出現嗰個時間咧，佢仲對太太特別好咧，作為掩藏咧， 彌補啊嘛，即係話即係無事獻殷勤啊嘛。 仲結，我點再信任翻你咧？ 嗯， 你衰衰格格，我都諗係衰人係出事咧。咁我仲好似有危機咁，但完全冇事，突然間發生喎，嗰種仲難挽救。因此其實落翻去啫嘛，我點樣唔係再自我，係肯為對方付出。其實男女又好，人與人之間又好，夫妻又好，兩代三代都好，我都覺得可以跨越噶。 嗯， 呢個肯付出、肯犧牲、肯謙卑，咁咪就係下星期咯。 係 過多兩個禮拜就復活節啦嘛， 係啦，復活啦，大家都 係 食苦蛋啦，係 先受苦再復活啊嘛。 係。 是付出完犧牲完， 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夫妻咧有拗撬係必然嘅，咁但係有兩個字咧，一定係唔可以開口嘅，一開口就好大件事啊！咁啊，離婚啦咁啊，你嗱呢兩個字噏一次咧，你又會噏第二次，噏第二次會噏第三次，對方咧真係唔老皮上嚟喎，理未理咧？咁啊，真係大家收唔到，收唔到科係嘛？係咪？嗰陣時要揾阿 doctor 屈啊要。 都未必有得救、 啊，未必有得救系嘛？我哋咧好开心啊！就多多温同我哋诶倾今晚嗰个男女嘅心灵世界啦。咁听晚咧，我哋会有邓达志同埋陈陶安咧，系讲个题目叫做《绿叶王》啊，吴万达嘅。咁我哋咧会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叫做《天若有情》咧，就由阿袁凤英咧唱嘅。 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若果他朝此心得过于下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风景，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